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73年前，也就是1945年的9月2号，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的注视之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我们也来做一期特别节目，为您播出的是大型记录文献电影《北平以北》的电影录音剪辑。电影《北平以北》由北京延庆区委组织拍摄，它讲述了白蚁化烈士和八路军老实团为代表的革命先烈挺进平北，以极大的牺牲与艰苦斗争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除了要回听电影《北平以北》的主要内容，还请到了电影《北平以北》的策划人之一，是北京延庆区作协秘书长郭强同志，来给我们一起聊一聊《北平以北》的创作初衷，以及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请郭强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拍摄这样一部电影。那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恐怕我们得先来解释一个概念啊，北平以北，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从地理上，从政治上，都有怎样的说法？我们请郭强给我们讲一讲。 首先就是有一个平北的概念啊，因为平北抗战这段历史呢，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呢，具有很积极和主动的作用，但一直是鲜为人知。整个平北的抗战呢，就是独立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讲述了这个整个平北的群众在党的抗战主张的影响下，抗击了这个外敌入侵。整个时间呢，大概是从40年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到45年的胜利啊，在这个时间呢，整个平北的斗争是异常的残酷，有这种千里无人区，有集家并村啊。整个平北现在的就包括龙关呀、赤城两县，每6人就有一个人为国牺牲，牺牲比例是6:1，仅次于二战时期牺牲最重的南斯拉夫。而在整个平北这个历史当中啊，出现了很多这些个比较代表性的人物，比如说咱们十团的团长白蚁化，中共昌岩县委书记徐志甫啊，丰滦密的县长沈爽，这些个烈士呢，都是因为身陷重围壮烈牺牲的。还有当代的佘太君邓玉芬回家纾难啊，献出了丈夫和儿子7个人，后来被咱们习总书记称为这种英雄的母亲，这些都是在平北发生的故事。我们这个在延庆当时区委基于这种背景啊，考虑推出这个纪录电影《北平以北》，运用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吧，比较系统的反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挺进平北开辟根据地取得胜利的过程。要通过这影片呢，也揭示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成为这个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一个秘密。 好，刚才通过郭强的电话录音，我们了解到啊，其实平北抗战根据地的这个建设呀，是从1940年开始的。但是呢，我们北平以北电影的开始可不是从1940年切入的啊，要比这个要早得多得多。因为其实开创平北根据地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啊，无论是从地形结构，还是从这个政权的分布上来看，都是相当复杂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炮火连天的岁月。首先来听一听电影《北平以北》开头的这个部分。 延庆古称龟川，因北依海坨山南灌龟水河而得名。 著名的平北抗战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每年的国家烈士纪念日，这里都要举行庄严肃穆的公祭仪式，来祭奠长眠在这里的抗日烈士和民族英雄。北平这个地名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成为历史，但位于北平以北的平北这个名词却承载着浴血抗战英烈的壮举而历久弥新。在中国抗战时期的版图上，21个红色抗日根据地星罗棋布，彼此呼应，平北是其中的一块红色，它地处日寇伪满洲国、伪蒙江联合自治政府、伪华北自治政府三个傀儡政权的结合部，斗争形势极其复杂。电影《北平以北》从918事变开始讲起，拉开了平北抗战的序幕。 在上个世纪，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人们不会忘记1931年9月18日这个让中国人深感耻辱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关东军以莫须有的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实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首个重要步骤。918事变发生不到半年，以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出笼，位于北平以北的延庆、怀柔、密云、赤城等长城内外地区全部沦为日本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在中国军民掀起一波又一波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逆势而行，以妥协和国土换取所谓的和平。这时，有一个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念书的东北辽宁籍青年，彻底被政府的妥协行为激怒了。他毅然休学，回到家乡辽阳，以教书为名联络四方志士，于1932年5月在家乡揭竿而起，组建了一支平东洋抗日义勇军，成立当日就带着队伍突袭砸了辽阳伪警察局，并以平东洋的名字落款。从此平东洋的大名传遍了辽阳一带。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3000多人，而队伍的首领平东洋便是令日军伪军心惊胆战，后来威震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挺进军第十团团长、抗日英雄白乙化。这一年他刚满20岁。喜欢穿白衣骑白马的白乙化身高1米90，满脸卷毛络腮胡，他指挥作战灵活机动，打仗彪悍神勇，义勇军的战士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小白龙，从此这个绰号便和平东洋一同神传开来。当时在辽西一带还有另外一支揭竿而起的青年抗日队伍，领头的是青年学生柴志安。出身富商家庭的柴志安当时是北平俄文法商学院学生，受新青年刊物的影响，胸怀民族大义，仰慕共产党。得知北平学生白乙化就是被传神勇的平东洋，便找到白乙化商议联合抗日。柴志安性格沉稳，足智多谋，素有智多星的称号，跟白乙化一样，也是918事变后休学回家乡拉队伍抗日。这个智多星柴志安后来改名，就是转战平北的八路军挺进军第十团的参谋长柴山。他与白乙化此刻一见面就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啊，这是电影《北平以北》开始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在918事变之后，那么以白乙化为代表的这些青年的有志之士放弃了其实能够 享受的这个优渥的生活，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来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呢，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一直到1940年，那么咱们的抗日根据地才建立，这期间一定是经历了特别多的磨难。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郭强给我们谈一谈整个北平以北电影的叙事结构是怎样的。那么从抗战根据地建立，也就是40年左右，一直到之前的918事变这一段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大致呢，这整个这个电影啊，其实是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就是时间线索啊，就像您刚才说的，从918开始讲述啊，但事实上这个整个平北开辟是三次开辟平北。第一次呢，就是38年的5月，为了支援冀东暴动，当时的这个部队途经平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到40年的1月份呢，在延庆大庄科的批破石成立了这个昌延联合县政府，就最后是三次开辟平北成功。同当时这个伪蒙江、伪满洲还有伪华北三个敌伪政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是一条时间线索。另外一条呢，就是以人物主要是以白蚁化、财山这些个是青年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投身革命，然后最后取得胜利，讲述了这种平北抗战的这种重要性、艰苦性和这种伟大的意义啊，还原了这个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的这种辉煌的这种岁月。这里面的故事人物呢，比如说还有开国上将邓华、宋时轮将军挺进平北的故事啊，老师团里的小白龙，白蚁化的传奇经历，还有这个抗日母亲邓玉芬等等这些个可歌可泣的壮举，这些故事我们都有所反映，而且使片子具有很强的可视性。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回听一段电影的片段。这一段讲的就是啊，经过咱们平北军民不断的努力啊，从以白蚁化为代表的1937年开始，他们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来，最终啊，由萧克将军率领红军，是终于成功的开辟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咱们来听听这一段。 1937年10月，白蚁化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在垦区进行了一次大暴动后，就率领这支知识分子队伍南渡黄河，穿过横亘数百里的库布齐沙漠，计划奔赴抗日战场。所到之处，这支具有家国情怀，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挺身而出的血性青年知识分子抗日先锋队，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帮助地方建立县级自卫武装，发动群众打击欺压老百姓的汉奸和日伪军。1937年的这个冬天，抗日烽火燃遍了全国，无数热血青年奋赴国难。就在日伪汉奸逆势在北平成立日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候，聂荣臻率领八路军第115师2000多人正在山西建立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并以五台山为中心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敌后模范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人已经在华北平北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日伪政府强化殖民统治，对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控制得十分严厉。白蚁化这支知识分子出身的抗日先锋队到达平西后，在萧克司令员的亲自主持下，同王仲华带领的冀东抗日联军合并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白蚁化任副司令。1939年9月9日，这天的八路军挺进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司令员萧克关于挺进军三位一体的作战任务一文。原八路军挺进报记者伊芝女士对我们说， 萧克讲的这个呢，也是中央的决定，也是晋察冀分局的决定，就是针对日本的南攻广州、中取武汉、北围五台， 因此呢就决心从华北下手，把平北如果开辟好，那么就关内关外吧，那就连上了。 萧克吸取了前两次进平北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略，化整为零，以小部分部队分梯次进入平北，逐渐增兵，在敌人点线之间进行小规模游击活动，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隐蔽到公开，就像与日军在平北下一盘中日战略围棋。紧接着成立了中共平北工作委员会，从领导层加强了开拓平北工作的力度。同年十一月，萧克命令挺进军再度进入平北，陆续前往海坨山一带分梯次集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虎口拔牙，在日伪模范治安统治区创建平北抗日根据地。用萧克司令员的话说，就是挺进军要当无数个孙悟空，钻进日伪军多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建立中共的抗日联合地方政府。1939年的这个冬天，平北抗战史上称为八路军三进平北的具体行动计划全部完成。从如今的北京出发，沿中轴线往北的高速路驱车一小时，就到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域的海坨山一带。当年的八路军平北军分区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高山沟壑的密林里，海坨山南面就是美丽富饶的延庆川。八路军三度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就是依托延庆川南北山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这层层山峦的上空，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挺进军挺进平北的歌声。挺进，挺进，这首挺进军军歌传遍了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如今已经找不到原歌录音，我们重新配器演唱录制，还原了当年挺进军挺进平北的豪迈气势。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七点到八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好，刚才是伴随着一首挺进军的军歌啊，我们听到了这一段电影录音。哎呀，真的感觉到像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一样哈。八路军呢真是太不容易了，三次挺进平北，终于是落下了脚，哎，在这儿是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但是其实呢，我们的抗日斗争啊是很难很难开展的，因为在平北地区呢，咱们说了，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所谓的叫一线三国，当时有好几个政权都在这个里边来盘踞啊。那么最苦的是谁啊？就是老百姓了。那八路军如何在平北开展抗日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线，平北军民又是如何联合在一起啊，一起走向抗日斗争的胜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涌现出了哪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以及咱们北平以北这部电影拍摄当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把时间留给下半段，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来聊大型文献记录电影北平以北。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啊，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这一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回顾大型文献记录电影《北平以北》。那除了回顾电影呢，我们今天呢还跟啊《北平以北》这部电影的策划人之一，是延庆区作协的秘书长郭强同志，来一起聊这部电影。因为他呀是全程参与了整个电影的从策划、制作、宣传、上映啊，整个的一系列过程他都是亲身参与的。那么呢，在我们下半段开始回听电影之前，还是来请郭强来跟我们说一说他在这部电影当中是担当了怎样的工作，以及呢通过这部电影的拍摄他又有哪些新的收获。 因为我对于平北抗战历史有过一些个研究，同时呢也是熟悉一些个延庆的这些个抗日的遗迹，所以呢主要就做这个拍摄的保障工作吧。当初对平北的了解，也知道平北的抗日战争是非常艰苦和残酷的，但是缺乏一种宏观性的了解。通过这次拍摄呢，因为几乎把平北曾经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地方都走了一遍，然后在这种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非常感受到啊，平北当时建立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因为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然后呢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解放张家口，从而使平北的抗日根据地把晋察冀和东北连接起来，为当年啊，就是日本投降后收复东北地区，有了这个很重要的意义。然后呢，可以说平北是连接平西地东抗日根据的桥梁和进入东北的前哨，他对坚持晋察冀的敌后抗战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概念以前并不清晰，但是通过拍摄呢，我自己对这段历史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也把当年这些历史遗迹都实地走了一遍，并且亲身体验了那种艰苦环境下对敌斗争那种艰辛。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去了一个那个根据地的一个就是休养所吧，当时到了那儿的时候已经翻了好几座山才找到这个休养所，因为为了躲避敌人肯定不能设在比较容易走到的地方。到了那儿之后说有一个隐蔽的山洞，当时我就站在这山洞门口，我说这不可能藏得住人啊，这怎么可能能藏得了人呢？人说不对，你看这里面啊还有。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山石之间有一条缝，这条缝隙钻进去之后，人呢必须就是窝成这种，就是这种阿拉伯数字这种七字形，就是两只手往前伸才能钻进去这个洞口，里面当然是很大啊。当时我就开玩笑，我说这个如果说汉奸把鬼子领到门口说这里面藏着人，鬼子都不能信。那就可见当时这种对敌斗争的残酷和 和当时这种咱们这种抗日根据地军民这种智慧，你如果不到现场，你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就那个洞，如果现在你超过160-170斤的人，是根本就钻不进去。 刚才是郭强跟我们讲了讲他在电影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啊，确实如果你到了这个当年抗击日寇的战场当中去，似乎还能够这个闻到硝烟的气味，的的确确是很不一样的。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啊，我想大家也可以到延庆去啊，去一去当年的这个战场，我们肯定也会能有新的收获。那其实电影当中也讲到了哈，从1940年开始呢，咱们这个平北抗日根据地啊，可以说是陷入到了白色恐怖当中。那么在1941年的时候，那么一位能征惯战的骁勇的大将小白龙白乙化也是不幸牺牲。那电影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啊，真是潸然泪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北平以北》的这个片段。 顽抗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40年12月15日清晨，白乙化命令他率领一营在密云冯家峪南湾子伏击撤往现场的日军折田中队，战斗异常激烈，一直打到下午仍然冲不过去。原来在一条水沟的桥底下有敌人的机枪扫射，一连连长鲁智华冒着弹雨接近土桥，猛然跃起，一把抓住敌人灼红滚烫的机枪管，大吼一声踢倒敌射手，鲁连长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师团以67名指战员牺牲的代价击毙90多名日军，这是开辟丰滦密根据地划阶段的一个辉煌战绩，也是白乙化率师团反击日寇78天大扫荡胜利的标志战役。但牺牲的67名指战员中，鲁智华等4名连排干部是129运动后一直跟随白乙化抗日的北平大学生，白乙化因此心痛至极。1941年春，白乙化已经被八路军总部任命为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2月4日，日军稻田讨伐队纠集当地汉奸流氓前来奔袭，师团决定设伏迎敌。当敌人钻进伏击圈后，白乙化指挥师团朝稻田讨伐队猛烈开火，激战一昼夜，歼敌160余人。日伪军咬住白乙化不放，又不断增兵，并占据山头制高点，借着山顶炮楼、机枪和狙击手，组织兵力从侧面直插过来，与顽抗的一营迎面相遇。白乙化立即跃上这块大青石，挥动令旗，高声喊：“顽抗，冲锋！”就在此刻，敌人的狙击手从烽火台里瞄准了他，一枪直接命中太阳穴，白乙化以身殉国，时年29岁。冰封江河，日月阳指，指战员和民众无不为失去一位骁勇善战的抗日英雄而惋惜和悲痛。平北军分区在密云北师城召开追悼大会，追悼这位中共抗战时期在北京地区牺牲级别最高的指挥员。追悼会当天，许多群众不顾危险，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赶来，与会3000多军民满含热泪齐唱师团政委吴涛作词、以黄水谣为曲的《悼白乙化同志歌》。 察挺进军，为追悼白蚁化发布告全军通知书。根据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当时密云县潮河以西地区改为蚁化县，为白蚁化镌刻了民族英雄纪念碑。如今在密云石城镇的这座以八路军军帽为元素设计的白蚁化纪念馆，全景式地展现了白蚁化短暂而悲壮英烈的一生。在白蚁化雕像周围的这一排排小小的松柏下面，埋着许多位当年跟随白蚁化抗日的十团战士终老后的骨灰。他们自愿提出不留名、不留字、不刻碑，只愿默默无闻，永远陪伴自己的老团长。接任白蚁化的十团团长，后来成为共和国少将的王抗将军，于1992年辞世后，也来到曾经战斗过的这里，永远陪伴老团长白蚁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电影《北平以北》当中讲述的白蚁化团长牺牲的这个片段。确实啊，很让人扼腕叹息啊。白蚁化团长身高1米9，文武双全，统帅的又是知识分子团。其实直到今天呢，在当地的很多老人都还记得在密云大地上啊，在延庆地区飞腾的这条小白龙。不过我想在当年啊，可能人们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怀念这位白团长。为什么呢？因为斗争形势实在是太残酷了，人们只能是擦干眼泪，擦干血迹，继续向前。那么当时的日伪军呢，采取了非常非常残酷的这个手段和措施，干嘛呢？就是要切断咱们八路军跟老百姓的联系，设立什么千里无人区啊，还有设立人圈呢，手段是相当的残忍。那咱们怎么来应对呢？其实我们就要发动群众啊，依靠群众来巩固发展咱们的革命力量。那么在当时啊，不仅仅有民兵力量，还有儿童团的力量啊，这些小朋友从小就跟着八路军，哎，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接下来给大家听这一段啊，这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都有他的故事。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活跃在平北抗日战场的当年的儿童团长董存瑞。 在平北地区的龙岩槐根据地，还有一个抗日小英雄的传奇。龙岩槐联合县的区委书记王平结识了槐兰南山堡村的一个小朋友，他从小就喜欢跟着八路军游击队站岗放哨、查路条、捡伪军电话线，从11岁起就担任了平北南山堡地区第一任儿童团长。他就是后来舍身炸碉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943年秋季的一天下午，王平到南山堡检查坚壁清野工作，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日军将村子包围了。危急关头，13岁的董存瑞急中生智，把王平藏在村里柴火棚里的席卷里，成功掩护王平躲过日军的追捕。小小董存瑞帮助八路军游击队和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被誉为平北抗日小英雄，并成为一名出色的平北小民兵。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刚刚15岁的董存瑞毅然加入了游击队区小队，后被编入冀浙察军区第5旅，成了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从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斗争进入黎明前的黑暗。为了巩固扩大根据地，提高对敌斗争的信心，平北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开始组织局部战略进攻。1944年5月29日拂晓，团长王抗正委曾威 参谋长赖富率十团四个连，由根据地黑山寨村出发，分四路纵队向昌平十三陵地区的长陵村和景陵村的敌人据点发起攻击，取得了平北抗战史上八路军十团一日三战、三战三捷的战役。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十日，朱德发出了总司令一号命令，要求对解放区的所有日军及傀儡军队立即解除武装。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日军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平北察蒙骑兵支队配合苏蒙联军攻打张北县狼窝沟，在苏蒙联军猛烈炮火攻击和赖富率领的察蒙支队的密切配合下，一举攻破日本关东军用十年时间构筑的永久性攻势，称之为固若金汤的狼窝沟防线。1945年9月2日，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这一年，平北秋天的阳光特别灿烂，饱受日伪政权欺压的平北人民，从此可以享受这和平幸福的阳光。 昔日抗敌战场，今日红色基地。延庆川的北山南山地区是平北抗日根据地核心地带，沙塘沟、劈破石等七个乡邻村庄如今被称为红色后期村，数以万计的人们来到这里行军体验、情景互动，穿越历史的时空，回顾那段艰苦卓绝、战火硝烟的悲壮岁月，感怀先烈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壮举，传承平北抗战不朽的精神。 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把北平以北啊，整个平北抗战的这一段历史呢，非常粗略的就算是回顾完了。那么我们在听完电影之后啊，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郭强，就是说呢，你看这两年我们的电影市场啊，是有这样一个现象的，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电影呈现出了跟以前啊主旋律电影不一样的色彩，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战狼的两部，还有红海行动啊，以及呢咱们的电影建国三部曲，建军大业、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那你看呢，在今天我们的电影市场上，就是这样的故事题材结合着主旋律，也有这个商业味道，是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成功的。那我还特别想问一下郭强，为什么我们北平以北没有采用这个故事片的方法，还是运用了比较传统的纪录片的模式啊，就是以解说词配上相关的史料，这种呈现方式来给我们讲这个平北抗战的故事，这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怎么说呢，因为故事片有它这个文学创作的这个成分，而纪录电影呢，就是对于历史事件要达到一种最真实的还原。所以说记录的电影就具有其他的这种电影故事电影不可替代的这种价值。北平以北从题材到创作上就体现了一种还原历史真实、突出爱国、丰富这种主旋律的内涵。通过这些个文献的这种影像，它能够深刻的反映了就是中国这种历史文化在这抗战这个史实上的这种真实的经历。文献记录电影呢，它这个材料应该分一种是就是文字性的资料，还有历史影像的资料。那这工作量很大，我们也没有具体特别统计过，但是保守估计查阅的这种文字资料肯定在几百万字以上，翻阅这种历史影像的记录还有这种历史照片肯定也有几百个小时。只是说解说词呢，是影片基本的那个拍摄完成之后呢，就考虑对于解说词的一种撰写，请了相关的党史专家呀，尤其是经济两地的党史专家，对这种文本进行了审阅，